前唔好撚搞搞震，順利屌你老尾攞生果金，屌你老尾綠油卡，屌你俾搭車2蚊雞，我都會幫你爭取嘅，即係希望唔好加到3蚊，又或者屌你老尾，我都要屌柒個政府，應該俾長者大咪先人嗰啲唔撚使錢搭車，咁至啱數噶嘛，係嘛？咁啊都唔撚理佢，咁啊老人家揾啲嘢打發下時間啊，做下網台啊，咁屌你老尾冇乜所謂啦，咁樣喂，咁啊。咁但係卒之都收撚咗皮，唔撚做啊！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啊，即係如果唔係 BBG 當時喺度搞搞震嚇，即係樓市忽花，覺得佢自己屌你老味，好撚大雄啊！屌你揾巴撚幣啊！咁樣樣，覺得自己就屌冇撚咗，佢唔撚掂啊！咁樣穩穩陣陣嘅，即係喺度佢喺度講鬼故嘅，聽下我點嘅，咁啊自己做一啲嘅生意仔，喺靠網民去支持啊！唔好話會賺撚到大錢啊，即係發大達，但係就安安穩穩，即係揾翻嚇，即係一啲嘅。pocket money 啊，一啲 allowance 啊，其實就未嘗不可嘅。如果你有份嘅正職，咁你跟住嚇業餘嘅時間，一個禮拜做一兩日嘅節目，係嘛？咁然後諗一啲嘅 gimmick 嚇，即係你真係出下你自己嗰陣時煲仙人靚湯，幫我湯包，係嘛？或者係即係定期可能經我嘅同意之下，咁你又搞下啲網聚，係嘛？咁啊即係同大家講下鬼故咁樣，咁啊即係可能係即係有一個比較長期啲嘅一個嘅路線去做，可能喺網台界裏面繼續可以 sustain 呢一個嘅節目啊，講下鬼故啊，講下掌故啊，係嘛？即係有翻一個嚇，即係 MHK 驅風油咁嘅角色，咁啊其實都大家都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大家去尊重你啊，去可以 respect 你啊，都可以繼續去行落去，咁但係。冇咁辦法，即係佢突然之間癲撚咗嚇，有好撚多自己嘅 fans 去捧佢，咁啊即係覺得佢自己就屌你咩獨當一面咗，就即係我哋就嚇即係撳佢，即係如果佢有咁樣嘅一個嘅諗法，咁點解會有咁樣嘅諗法？咁啊當然亦都係網民啦，即係有一啲嘅網民嚟去捧咗佢，咁令到佢屎忽毛都鬆鳩晒。咁佢就諗撚埋就一邊，咁啊即係行撚咗一個嘅歪着。咁我一間即係會講講啊，即係遲啲有機會再講講佢即係同佢交惡嘅呢啲嘅情況。咁我當然今集就係好想講啊，即係 MHK TV 咧就係開放一個 platform，喺低俗人度開放一個 platform，就俾多人一齊去參與，一齊去 participate，一齊去玩。咁但係咧，亦都會好令到咧就係、是。引申咗好多一啲嘅問題係出咗嚟，而呢個問題呢，即係我原本係忽略咗，我冇諗過嘅問題嘅嚴重性啦、個複雜性啦、人事嗰啲嘅關係咁嘅麻煩啦，各方面嘅嘢呢，係而影響到你呢，你一不得不呢，就要做一啲清黨嘅一啲嘅行為，要將一啲即係搞搞震人呢，就掃地出門。嗱喺呢一方面裏面呢，就係、是、要趕走一啲嘅網民走呢。姚冠東同我嘅睇法就大相庭徑嘅，大家南轅北轍嘅喺呢一個嘅方面裏面。咁我始終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唔可以容許一啲嘅壞分子喺度呢，就係搞搞震，因為到最後呢，你唔趕佢哋走呢，佢哋就會係個台或者個 group 裏面一啲嘅毒草。係一啲嘅癌細胞，係會另外生產咗好多負面嘅嘢出嚟，就會搞到一啲嘅原本係諗住喺度開心心嚟玩啊、嚟睇嘢啊、嚟 participate 嘅網民咧，就覺得呢個場咧就好撚麻撚煩，係佢會走嘅。咁佢亦都唔中意我咧，就係會鬧啲網友嘅。咁啊，因為佢永遠都 present 到佢一個好好先生啊。咁啊，佢人前人後啦，東哥前東哥後，好尊敬佢嘅，好 respect 啲網友。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搞人都麻煩嘅時候，到最後 backfire 嘅永遠都係我要收拾爛攤子嘅永遠都係我個台有啲咩嘅損傷嘅要埋單計數嘅，亦都係永遠都係我咁啊。當然唔撚燒到佢嘅身上面係嘛，唔撚擠濕咗佢，咁佢梗係樂於要做一個嘅好好先生嘅呢一個嘅角色即係各方面都事事正正，大家唔好嬲咁但係到問題嘅時候，你解決唔到個台出咗問題，到永遠就係大家一齊去 suffer。咁啊，所以喺曾几何时，我哋都其实都开放我哋嘅 platform，有好多一啲嘅网友都好，喺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里边咧，就去participate 嘅。我哋嗰阵时个 Facebook 嘅 group，我唔知冇5万都有7万人嘅。后尾因为就系临近一啲敏感嘅特别日子啦，咁啊之后个 Facebook 咧就亦都系奶共啦，咁啊唔知点解咧，就喺啲敏感特别大日子里边啊，选举啊，回归啊，我哋个 group 又俾人哋冚爆嘅一次嘅，咁啊要重新要再 establish 过，咁啊。 亦都冚爆多第二次，咁啊即係而家開始，咁所以我哋做一啲好挑選得好緊要，西溝走曬所有嘅人咧，就唔好搞咁撚多嘢。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嘅新族友俱樂部咧，就係、是、as compared to 以前我哋嘅呢一個嘅低俗頻道俱樂部咧，就係、是、已經人數係爭咗108,000你咁少啦，已經。咁好啊，咁啊講嘅有啲乜撚嘢嘅問題會出現出嚟咧？咁樣咁啊先講下。有咩嘅網友都係由網友變到我哋今日佢主持，譬如超哥係啦，超哥有睇我哋嘅節目啦。咁而超哥 so happy 佢太太嘅其中一個嘅女仔朋友，亦都係我以前嘅舊下屬啦。咁啊，依一個舊下屬亦都係因為知道超哥睇我嘅節目就 warn 啊，超哥話你千祈唔好睇鱷魚嘅節目啊，佢教壞人噶。咁啊，甚至無咧，佢好鹹濕噶嚇，即係叫佢太太就千祈唔好俾阿超哥同我親近咁多。咁啊，就超哥當然睬佢四婆啊。咁有一次我哋喺現時點就相應咗啦，咁就。然後跟住咧就一直發展至今，做咗好朋友啊，做埋我哋網台裏邊嘅其中一個嘅拍檔啊，手足啊咁樣啦。啊，搞貓俊啦，啊搞貓俊亦都係咧，即係同我 WhatsApp 去通話啦，係嘛？然後即係俾我喺一個嘅 ATV 裏邊咧，就係、是、周鳩咗佢出嚟啦。咁啊，然後加入咗 MHK 做咗優經理啦。咁而家就做咗搞貓俊啦，仲做咗晉升嘅老闆之一啦。咁啊，九哥啦，咁啊九哥亦都系大院有落嘅呢一个嘅网友啦，咁亦都同我通讯咗之后，咁然后就加入我哋嘅团队里边做一个嘅的士判官啦，系嘛，咁即系啤梨啦，咁啊啤梨即系由听我哋嘅网台节目俾阿东吓搵紧咗入嚟做呢一个嘅现代豪侠传啦吓，咁、啊、所以你又见咗好多呢啲人咧，都系由网友嘅身份咧就变咗佢哋一个嘅节目主持人嘅，咁啊屌总理西瓜头咧。就我仲好記得咧，當時咧，我第一次揾佢嚟大院有落咧，都好似係講一個嘅打電話整蠱人啊嗰一集噶，即係點樣去即係細路仔嗰陣時做啲導彈嘢啊，啊點樣去整鬼人啊咁樣咁，然後開始慢慢咧就加入我哋呢一個嘅行列，咁啊耐唔中又會入嚟大院有落去幫下手啦。咁後屘我哋低俗頻道脱離咗之後，做 MHK 之後嘅藍皮書，咁啊就變咗一個嘅有時嘅客席嘅呢一個嘅主持人啦。咁後屘就亦都開咗 set 文俾佢做呢一個閪節的美食家，咁啊。跟住落去就係有以前嘅呢一個嘅床板劇春代啦，係嘛？咁變咗今日嘅呢一個嘅總理出巡，咁樣即係個變化，你會見到啊，即係佢都係好多嘅千锤百炼，由一个嘅网密友睇节目，跟住变咗一个嘅嘉宾客席嘅呢一个嘅主持人，跟住就变独当一面嘅呢一个嘅节目嘅主持人，哇！有咁样嘅呢一个情况去。咁好啦，咁啊，即係要講下啦。哇！啲點解會搞到咁煩氣啊？即係有啲嘅網民會搞鳩震，冇撚幫襯咧。咁啊，即係有幾個網民，我記得係趕撚走嘅。咁啊，第一個就叫關山。咁啊，如果冇記錯咧，好似叫阿 Stanley 嘅，即係佢呢個叫阿 Stanley 嘅。咁一個叫阿 Roy 就叫蜘蛛仔，係嘛？咁有一個咧就姓許嘅，嚇唔知係阿 D 許嚇 D 許係我哋趕撚走嘅。咁啊，跟住仲有老表，系嘛？即系呢啲就系好捻烦嘅，即系后屘你又要一定要佢哋走嘅。咁啊，阿关生点解就会走咧？咁啊，即系当然就直接都喺个个 Facebook 个 group 里边啦，就系仲有呢个俱乐部啦。咁啊，即系可能会同其他啲嘅网友咧就嘈交啊、聊事斗非啊咁样样啦，系嘛？咁啊，点解叫关生咧？即系佢好似佢有啲乜捻嘢事咧，佢都会参与嘅。乜捻嘢事咧都好 nose 嘅。咁啊，即系俾人哋叫捻咗佢又做阿关生。咁啊，有一个叫做许嘅呢一个嘅网友咧，早有时都上过嚟嘅呢一个嘅我哋嘅网台里边咧就客串过嘅。咁就係後屘即係，我都頂佢唔順啦。佢成日都嚇，即係講撚到我家小姐，講撚到自己好撚冧女，好撚錫佢女朋友何家小姐，如此類推。但係，俾我哋發現，屌啦星，你條個友仔係嘛？即係到最後嘅原來即係揾網友哈哈屌嘅。咁我真係頂唔撚蒲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即係你借撚咗我平台係嘛？然後跟撚住咧有一個個網友啊，即係揾到阿周公子幫手啊，即係喺遠做海外翻嚟，咁啊揾阿周公子咧就屌你老尾，就幫佢搞埋一啲嘅訂地方擺酒席啊，如此類推。咁啊點知到最後咧，依一個嘅嚇，即係成日都叫女朋友做我家小姐嗰依一個嘅許先生係嘛，不懷好心，屌你老尾係人哋結婚前你都困鳩埋上床咁嗰只嘅，咁啊真係頂你唔諗順啊！真係講真啊，咁撚樣品格嘅人咧，我真係都唔係幾好，幾想有呢條友喺我哋嘅 group 裏邊。咁啊當然亦都將佢掃地出門。咁啊，依位嘅老友咧，即係 我仲好記得有一次，即係做完節目啊，大院有落咁啊，即係去食宵夜啊，佢肚好揈，即係我覺得真係拗撚晒頭啊！即係叫撚晒唔撚同嘅人咧，就一齊落嚟去食宵夜。咁啊，即係我真係諗安排呢啲咁嘅宵夜，或者係做完節目去慰勞下啲手足。咁啊，即係講真，即係員工福利啦。但係係人你都叫撚埋嚟，我都唔係一個即係好小氣或者孤寒嘅人，但係。你諗下，捉襟見肘又唔係揾得到多錢，好多呢啲嘅 expenses 其實都我自己落口袋自己揞出嚟嘅，即係你完全係哇，妹仔大過主人婆，自拔一自為，叫齊晒全世界嘅人你一齊落去食食呢一個嘅宵夜，仲要開咗兩圍出嚟，咁我就好覺得，喂阿老友，你都幾 喧賓奪主嚇，着呢一個嘅着巢鳩佔嘅喎，大佬，即係你可以係即係咁撚 invasive，同埋一可以係咁撚自把自為咁撚樣去搞法，我真係頂你唔撚順。咁啊，再加上埋佢呢一個嘅網友呃蝦條事件，咁我真係睇，唉，真係唔撚得啦，真係你都係不如閒人啊，拜拜啦，即係亦都再屌撚咗佢嘅，即係你真係可以屌你咩掟得你走啊，揾啲咁嘅嘢玩啊，即係你都真係好撚嘢，係嘛？因為我好撚怕點解咧？有啲人咧借咗我哋嘅 platform 出嚟咧，其實就去做一啲有利佢自己，但係傷害咗個台嘅一啲嘅事務嘅。咁啊，當然啊，即係佢哋完全係冇任何嘅成本，甚至冇我踢撚鳩佢走，我節目仍然係 open 嘅。你定時定候，你搭正8點鐘，你入嚟睇節目嘅，你一撚樣係睇到你冇嘢損失，只不過你喺個 group 裏面就係唔撚見咗人嚇，仍然係可以攞撚到我哋嘅養分。但係你搞咁撚大嘅呢啲嘅破壞嘅呢啲嘅時候咧，咁我好老實講嚇，即係。你哋冇完全冇損失，但係俾錢找數埋單啊，賴嘢嗰個就係我。咁好啊，咁啊，即係當然有一個嘅朋友啦，咁啊，即係後尾就係發展到一個嘅點，就係同阿總理咧就係勢成水火啊，嗰個就叫做老表。咁啊，呢一個嘅網友咧就亦都好撚麻撚煩，咁啊，即係網台挾石人，個個網台都蒲頭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呢個撚樣點解我唔中意佢嘅原因咧，就係、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鬼話，係嘛？即係喺網台界裏面不停咁樣去出沒。咁啊，亦都係有一個事件裏面咧，就係佢同阿西瓜頭嘅嘈交。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咧，就喺應該喺個 group 裏面就 post 一啲嘅食物相，又話食過乜食過乜，咁俾人 find out 就佢攞人哋啲相，就話俾人哋聽你去邊喺度食過嘢咁樣。咁其實就覺得幼稚嘅呢啲行為嚟嘅，咁啊就亦都係因為咁咧，就係爆發咗好撚大嘅一啲嘅罵戰，咁啊即係亦都同阿總理咧就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就係嘈交嘅，咁啊喺我嘅立場裏邊咧就即係當然即係你咁樣戇鳩嚇，又同阿總理去嘈交，咁啊跟緊住就有一扎有人咧就係撐佢，就搞鳩阿總理啊，即係如此類推，令到阿總理咧就好唔撚開心，咁啊細節我就唔多講啊。咁啊，總之就一直係繼續爆落去，咁啊冇撚辦法噶啦，即係去到一個嘅地方咧，我嘅睇法就一定要企剔一邊，因為咧你冇可能咧兩邊啊，你又唔好嬲，你又唔好嬲，咁到最後咧就一定兩邊都屌你老咩好撚大鑊嘅，咁啊卒之即係當然就係要屌柒呢一個老表啦，甚至無我亦都即係勸戒過佢嗱，唔好再嘈啦，不如即係化干戈為玉帛，咁啊有一餐飯咧就係約咗佢同阿總理出嚟咧就係食飯嘅，咁啊即係希望就成件事就即係算完結咗佢就算數。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中國人嘅世界裏面個心始終有一條嘅結啦。即係我以為即係呢一個嘅老表喺呢一番餐飯裏面係完結咗，又或者我請撚埋佢上阿仙人嘅節目裏面咧，就即係做一集嘅嘉賓，咁啊即係大家即係成件事都會過氣咗，佢就唔好去再諗啊，唔好去再嘈啦。原來係唔諗得嘅。OK，都係到最後咧。引發到去到後尾有一次，即係黃毓民先生搞一個嘅棟篤笑，咁啊有張飛請我去睇，咁我就因為要翻加拿大，咁我就會俾咗阿總理即係去代我去睇啦咁樣，咁啊仍然咧就即係喺度挑撥離間，係嘛？即係有啲嘅網民就即係煽風點火，咁啊又亦都即係扇呢一個嘅老表咧就去打柒阿總理，咁啊卒之就爆發咗，係嘛？即係屌你老味喺黃毓民嘅棟篤笑嘅表演裏面咧，就兩個咧就屌你老味喺打交嘅呢一個嘅事件出嚟。咁啊，即係你姑息即係你縱容一啲嘅友仔喺度咧，就係搞搞震咧，到最後咧你就真係會好撚麻煩，因為點解啊？ 因為到最後即係先人啊、老先啊，佢離開啊，咁啊，即係當然啊，即係呢一個老表亦都有做好多嘢啦。咁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呢一個老表嘅存在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唔知佢點解要最每一個網台裏面咧，就係、是、搞分化啊，搞搞震，睇下即係搞撚到咧就亂七八糟咁咧，然後佢就關人鳩事四個大字就走人噶。咁你個台咧招攬咗佢嚟咧，就係、是、然後俾佢咧就去玩咧，你個台咧就必有損失，因為網台挟石人一個嘅契弟。咁啊，所以即係嗰鑊嘢，佢同阿西瓜頭嘈交，咁跟緊住就喺阿鬱敏個棟篤笑裏邊開拖，咁啊，即係其實我都係覺得真係都係唔係幾好嘅一件嘅事件嚟。咁但係始終即係過咗去就算數啦。咁啊，總理亦都即係應承咗我，就唔會再嘈交嚇，唔會再咁衝動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好彩嘅嘢就係天係真係有眼啦。咁啊，依一個搞搞震嘅依一個嘅網友係嘛，即係明明即系大家讲和啦，系嘛，而且唔好再搞事啦。佢到最后都系仍然系要屌你老尾閪，系嘛，要即系要搞啊总理，要针对啊总理搞我哋嘅台嘅。咁啊，到最后受捻到佢应得嘅惩罚。咁啊，即系早咗2年就收捻咗皮，系嘛，未经过冇肺就死鸠咗啦吓。咁啊，即系据称好似系肺癌定唔知咩边啊，宾州癌定乜捻嘢生 cancer 死鸠咗。咁啊，当然啊，即系我就好觉得啊，即系原来世界上边咧就有因果业报呢一样嘅嘢。咁啊，即系咁撚戇鳩，係嘛？即係你冇撚食過嘅嘢，你就屌你老味閪完，就 po 咗啲食物相又扮食過，咁就而引發到最後就屌你老味，俾人屌啊，唔撚瞓巢，俾人笑唔撚瞓巢，然後跟住咧就搞咁撚多嘅一啲嘅麻煩嘢，到最後就仲要打鳩啊總理，到最後就屌你老味閪冚家產，就生埋 cancer 死鳩埋，咁啊人生裏邊咧就係嘥埋啲咁嘅時間去戇撚鳩鳩做網台攝石人咧，就得啲一個咁嘅下場。咁啊，另外有一個就我記得就叫阿 Y 嘅，咁啊叫阿 Y 咧，咁呢一個叫蜘蛛仔嚇，即係呢個人咧亦都係藏頭露尾嘅，永遠你見唔撚到佢個樣嘅。咁我就喺幾件嘅事件裏邊，我開始覺得佢就有一啲嘅疑心，因為佢成日都話要幫我，又話要申請啲乜撚嘢嘅分，又要搞一個慈善基金，咁然後即係又攞政府嘅錢，如此類推。咁啊，似乎佢對政府嘅嘢就好撚熟悉。咁我懷疑佢曾經係一個政議員嘅呢啲嘅助理啊，或者一啲嘅政党里边有拉楞嘅人，好熟悉政府里边嘅运作嘅。咁但系我点解对佢后尾有疑心咧？因为佢越嚟越要影响我做嘢嘅谂法吓，即系捉我嘅手去 participate 一啲嘢。咁我第一冇揾可能表俾你控制到我噶啦。咁啊，第二样嘢佢好捻怕人知道佢系边个，你好捻怕人知道俾我，咁你亦都唔捻想去曝光啊？你个样系点捻样，或者你系做啲乜捻嘢嘅职业，连你真名嘅都唔肯讲俾我听，咁你又要屌你俾 involve 台咁捻多嘢，咁我点捻样可以屌你老尾俾你 involve 喺我里边？我一定要屌你，将你吓即系保持距离啦。咁啊，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啊，即系借啲耳埋我身边咧，其实佢系睇捻中阿刘涛条女系嘛，睇中阿刘涛以前条女。咁啊，啱啱嗰阵时阿 Jody 咧就系帮我就手就系做呢一个嘅魔852嘅公司嘅工作嘅。咁啊，end up 咧就俾佢埋捻到身，咁啊就冧捻掂条女添，仲可以搞鸠埋，之后食鸠咗，好似净系做而家佢做捻埋佢老婆添。咁啊，即系我见捻到佢咁捻有处心积虑，咁捻屌你老尾閪啊！即系有呢啲嘅部署吓，即系咁捻藏头露尾吓，咁捻系即系有一步一步嚟。咁我真系屌你老味，真系唔可以有呢啲人咧，就喺侧边咁，亦都系要将佢踢走嘅。咁样都冇谂办法系嘛？咁最大镬嘅问题就系、我可以喺度谂啊，就系、是、开头就系你一定会靠好多嘅网民去帮你手去做好一件嘅事。你一个人系可能做得唔系咁多，或者我哋要当我度叔啊，计数啊，咩都好啦，即系利用网民都好啦，一齐去做件嘢出嚟。咁但系我又当中又觉得，即系个台系开放俾大家嘅时候，咁大家一齐去建立佢，好似一个 community centre 咁样，大家去一齐去 participate，一齐去 build up 佢，一齐凝聚，一齐去做好呢一样嘅嘢。咁但系 end up 又会分党分派嘅，有啲就会撑呢一个嘅网台主持人，有呢啲就屌你老尾閪吓，就会支持嗰边，又唔会支持呢边，咁啊即系搞党搞派乱七八糟，咁啊即系啲复杂嘅程度咧就系难到你想象。咁啊后尾即系有多啲啲女主持人嘅时候咧，咁又仲捻麻捻烦，因为有啲嘅狗公就会屌你老尾走埋嚟。譬如嗰日我屌戆鸠鸠，点解 G Man 上捻咗去咪咪嘅，原来佢就屌你老尾閪就即系。 Fert 阿宇咁啊，即係走去附近就買杯咖啡咁啊，走上嚟嘅就屌你咪氹阿宇開心啊！屌你咪隨傳隨到做兵嗰只嘅喎，咁你諗下，喂大佬，屌你咪想點啊？即係我哋整個台出嚟，即係啲節目主持人即係做節目俾大家睇，我唔係屌你咪開雞竇俾你上嚟屌大佬出街㗎，大哥係嘛？即係你會見到啊，好多呢啲嘅奇形怪狀嘅嘢出現嘅時候咧，你就咁我就諗下，我係咪究竟係行錯路咧，定係？我喺個人品啊、品格嗰方面，俾撚咗太多嘅閒雜人等入嚟，係嘛？即係予取予攜，即係做到佢哋要想要做嘅嘢，但係到最後就影響到個台嘅呢一個嘅 integrity 啊、台嘅和諧性啊、台嘅呢一個嘅凝聚力啊，whatever 嘅嘢咧，我咪做錯咗呢一樣嘅嘢咧？咁即係都有令到我有一個個 moment 去諗嘅。佢如果你照啱啱轉頭，我重新要再嚟嗰一次，咁例如你而家選擇會係點咧？咁我諗咧。我都會繼續會係咁樣去做嘅，因為我由頭到尾覺得我真真正正係冇做錯嘅，因為始終如果有咁撚多麻很煩嘅人去嚟到搞局啊，whatever 啊，係嘛？搞咁撚多嘅派系鬥爭啊，嘈喧巴撚閉啊，矛盾啊，嘈交啊，如此類推啊，桃色糾紛啊，諸如此類嘅嘢，咁但係呢個就係嗰個嘅陣痛嚟嘅，即係你好似換句話講，你個人。你一定要係要 build up 一個 immune system 嘅，咁但係你有一個嘅免疫系統，你一定係要接觸唔同嘅一啲嘅病毒、唔同嘅一啲嘅細菌啊、唔同一啲嘅流感。咁你經歷過呢啲流感咧，你就知道應該要點面對、點樣去處置，然後你變咗一個嘅更加健康嘅人嘅。本身個 idea 的而且確係冇問題，但係啲人入咗嚟，啲人就係問題，而啲人入咗嚟之後。影響咗你唔死，咁你有呢一個 experience，跟住有啲人入嚟，你就知屌你老味閪，呢啲嘅撚屌就係、捉下條尾就知佢想屙屎屙尿。你喺裏面有一個嘅教訓，你就見撚到某一啲嘅蛇頭鼠目啊、床頭露尾啊、搞搞震啊，你就會適當嘅時候婉轉客氣啲，未喺事情病發啊，或者變到軒然大波之前咧，就將佢咧就係趕走啊，即係唔好撚再喺度。咁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後尾發展到落去係嘛？有啲嘅網友又要攻擊啊，超哥應該有啲網友又要攻擊，屌你咩啊狗哥！咁我如果喺翻當時啱啱搞呢一個低俗頻道嘅呢一個嘅功力嘅時候咧，我一定係亂七八糟噶啦嚇。咁但係後尾都係完全將呢啲針對啊超哥啊、針對啊狗哥啊一啲嘅人咧，就壓解於喺個未然之時，因為到最後你哋唔中意阿超哥或者你唔中意阿狗哥，你咪唔好撚睇佢節目咯。你咪見撚到佢出 post 咪博鳩佢就唔撚睇咯。你搞佢做乜撚嘢啫？搞撚走超哥，搞撚走啊！屌你咩阿狗哥，咪冇人做的士判官，冇人做通訊站係嘛？即係冇人會做大院有樓係嘛？咁啊屌你咩？全部大部分嘅一啲嘅網友一啲嘅損失嚟噶嘛？咁到最後咁唯有我就送嗰位網友你閒人啦，即係話知你之前幫過我幾撚多都好啦。你喺度針對呢啲嘅人，到最後個成本又唔係你嘅，你只不過係拍拍啰柚，你冇嘢損失，你繼續可以喺度屌你老味閪睇我哋嘅節目同總理做朋友係嘛？我亦都唔會阻止你 block 你睇唔撚到我哋啲嘢啊！你一樣可以俾年費俾月費係嘛？但係你唔好再搞鳩我哋兩位嘅呢個網台主持人，你可以繼續去做節目啦係嘛？咁就係一個最好嘅依一個做法。咁啊，我都好果斷地就送撚咗佢拜拜閒人。咁啊，但係就冇佢再喺度再搞搞震咧，就係再令到咁多呢啲網台主持人同網台之間嘅唔妥啊、鬥爭啊、嘈交啊，係嘛？挑釁佢啊，屌你咩咁撚多個麻煩嘢。咁啊，一前一後嘅依一個對比咧，我就發覺咧，而家我做處理嘅依一方面嘅就成熟咗，同埋咧就提早咗有啲嘅防范，可以咧就係令到咧事情未 get 到好 worse 之前咧，就已經係解決咗一個嘅問題。喺事情啱啱起頭暈、身慶打一黐，已經咧就有足夠嘅藥啊，同埋個抵抗力咧，就已經將事情咧就係解決咗佢，就唔會有咁多嘅一啲嘅麻煩啊、頭暈身慶嘅嘢咧，就係衍生咗出嚟。咁啊，我所講嘅可能咧就係資深嘅網友就好了解下我講緊啲咩嘅嘢，或者可能而家啱啱加入咗冇幾耐嘅朋友就嚇都聽到有可能有少少一頭霧水啊，咁但係亦都係因為牽涉咗太多啲 detail 啊，太多人嘅私隱啊，咁我亦都只可以好着略講俾大家聽，當時呢啲嘅網民入嚟會搞啲咩嘅問題，令到係好撚頭痕係嘛？即係 令到我要 block 鳩佢啊，要掟鳩佢走啊，對個台嘅一啲嘅影響啊，即係好 nutshell 咁樣嘅一啲嘅講法。咁但係即係一個都唔多係嘛，即係有幾個呢啲嘅朋友咧，咁啊真係屌你真係唔諗得你死係嘛。咁啊其實即係你簡單啲講啊，即係俾我嘅感覺就係，如果你要控制一個嘅 group，你有咁撚多嘅節目主持人，有咁多嘅 fans，啲 fans 可以埋到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嘅身咧，有幾個問題你會去提防嘅。第一，過度嘅 participate 影響咗你公司嘅一個嘅管理同埋一個嘅運作。過度嘅一啲嘅互相嘅一啲嘅攻擊，令到你嘅網台裏邊嗰啲嘅組群啊、chat room 裏邊咧。就係失去咗呢一個嘅和諧，咁啊亦都即係有呢啲人喺度嘅情況之下咧，甚至無佢捧一啲嘅節目嘅主持人過撚咗頭。如果一個嘅節目主持人咧就即係勝利衝昏頭腦，咁佢就會覺得佢以為佢即係某幾個小眾嘅吹捧，佢就覺得佢自己就係屌你尾啊，就好撚受歡迎。然後跟住就諗緊咗啲歪路係嘛，咁啊然後覺得佢自己就係成個台裏邊嘅中流砥柱，冇撚咗佢唔諗得，咁啊你應該就要同即係老闆或者同個鱷魚即係攞多啲一啲嘅着數，或者係令到佢得一啲更加多嘅錢係嘛，咁啊然後跟住咧佢就可以咧就攞多啲更加大嘅呢啲嘅提成，咁啊但係實情佢哋又唔諗明白到台 invest 咗幾多嘅人力物力啊。小弟嘅心血啊，各方面嘅嘢系嘛，即系喺佢身上边。咁呢啲嘅网友咧就好冇成本地咧，就即系会劝呢啲人咧就即系脱离啊，自己去起棋啊，whatever 嘅嘢。咁到最后咧，就其实就累卵死咗嗰个俾佢吹捧嘅一个嘅网台嘅主持人。咁啊，即系讲真，离开咗 MHK TV 里边嘅，有几多个真系大成功系嘛？咁啊，即系十只手指数得晒系嘛？咁啊，即系嗨嘅冧嘅就屌你咩就居多。咁啊，星沉影寂嘅，亦都到今時今日，亦都係啲無數，係嘛？咁啊，所以即係以為冇撚咗個台嘅幫手，冇一個團隊嘅支援，你走得甩咧，咁啊，即係唔係幾撚多個嘅啫，咁啊，好老實講啊，即係我講嘅大家都知撚到啦，呢、這個就係阿仙人啦，BBG 啦，就係呢一個我成日都講啊，當一個嘅節目主持人，即係側邊多咗 fans。呢啲嘅 fans 咧就係對佢過分嘅呢一個嘅吹捧，咁而你哋真係信鳩咗，然後跟住咧就自己咧就係鬆毛鬆翼係嘛，即係然後覺得咧大家咧都係會想踩佢啊，佢撳佢啊，唔俾佢發圍啊，又或者佢攞唔到佢自己應得嘅嘢啊，要走出嚟啊，自我膨脹啊，覺得自己即係最撚叻啊，而忽略咗團隊嘅呢一個嘅 contribution 咧，我就叫呢一個嘅 terms 咧就叫做仙人大 station 仙人大 station 係嘛，老仙化，咁啊我亦都成日勸勉我啲網台節目主持人。千祈唔好老仙化，老仙化就最捻大镬噶啦。第一唔捻知道自己真正自己嘅斤两，第二系嘛，即系冇咗个台，原来你自己走唔捻远，你自己亦都唔晓得再变化食老本。咁啊，而跟住分裂咗出嚟之后，系嘛，即系仲调翻转系攻击翻个台，咁然后跟住咧就削弱咗自己嘅亲和力，系嘛，令到自己咧就嘅人数越嚟越孤立，越嚟越少，到最后即系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系钱。你发觉原来要使自己嘅钱，又或者你困啲网友去帮你，系嘛，亦都困唔得落去嘅时候，就唔够资源，自然就会收皮拉闸，或者系呢一个嘅sayonara。咁呢一個仙人大 station 咧，呢一個嘅 case 咧，咁遲啲有機會咧，我都希望可以獨立咧，就即係可以同大家分析下，即係佢失敗嘅呢一個嘅原因。咁啊，即係詳情就唔講啦，因為始終呢一集就係講啊，整體網民對你個台嘅呢一個嘅影響，同埋整體個台啊，如果你太俾一啲網民去侵入啊，俾佢開放俾佢哋嘅時候咧，咁你會面對啲咩嘅問題？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你仲要好似以前嘅低俗頻道咁多女嘅，係嘛？MHK 開頭嘅時候咁多女嘅，啲個個啲狗公咧就黐撚埋堆狗公咧上嚟咧，就係即係大獻殷勤啊，想去溝你嘅女啊，溝你啲同事啊咁樣。咁你諗下，即係 TVB 會唔會即係俾啲 fans 咁樣走出嚟去騷擾佢哋嘅女藝人咧？咁咪梗係唔諗會啦，係嘛？咁啊 TVB 亦都會有，當然有 contract 會約束佢哋啲姐仔演員啊，即係要檢點佢哋嘅呢啲嘅行為啦。咁但係我哋呢啲嘅網台又點會有啲咁嘅嘢去約束啲妹妹咧？係嘛？啲姐姐咧？咁但係呢啲嘅狗公又唔肯生鏽係嘛？嚟搞鳩震。我仲好記得當年我搞一 MHK TV。去咗儀身冇幾耐， 个商会里边有扎嘅狗公，咁啊屌你老味閪，就系呢一个商会里边嗰啲 member，成日就屌你老丙啊，即系拖队嚟，就系话要捧场，其实就嚟夹女，跟住私底下咧就即系仲要 track 我哋啲女主持人咧，就去边度做节目啊，或者喺边度做一啲嘅 work 啊，咁啊嚟撑场啊，又打气啊，如此类推，屌你老味閪，咁你喺度即系点啊？同我扮 friend，所以沟沟啊，公司啲女同事啊。咁我都要同佢老豆老母有交代得噶，大佬，咁你上嚟沟沟人哋，依家屌你老味，你有老婆又有成，屌你老味，你真系搞鸠我呢啲节目主持人做乜撚嘢？你有钱你就吊鸡啦，去跳舞咪大捻把女沟，摆捻度俾你沟，系嘛？你搞鸠我啲同事，佢做唔捻到嘢，咁点算咧？咁你又要面对呢一种嘅问题，咁啊，所以咧，即系靠外力，靠大家嘅支持系好重要，但系我亦都可以劝勉大家咧，喺呢一方面里边咧。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太好人，系嘛？当时嘅时间就系我哋去谂啊，哎呀，米饭班主啊，网友啊，唔应该吓，即系拒人于千里啊，得到佢哋嘅帮助，呢个系冇错嘅。但系样嘢都有个谱，有一个嘅底线吓，过分入嚟搞搞震吓，即系佢搞烂咗，佢唔会输嘅，输永远都系你，记住呢一点。好啊，休息一阵间，翻嚟再讲讲吓，即系曾经有一个叫做知名网民嘅。呢一个嘅选举吓，到最后咧赢咗嗰个咧就系 BBG，第二咧就系屌总理西瓜头，第三咧就系渠王黎系贵。咁但系实情嗰个嘅真正嘅呢一个嘅赛果咧，其实第一名咧系应该系屌总理嘅。咁啊，点解变咗 BBG 咧？咁我转头翻嚟再同大家讲讲。 你好，我屌中你西瓜头， 我芒果镇， 哇，你芒果镇嚟啦， 好啊，紧急呼吁，紧急呼吁啊！ 好，翻嚟第二节嘅 MHK 吓十周年纪念特辑吓，涉到空虚啊，一个嘅网台血泪史。咁啊，啱啱头一节啦，即系都可以分享到一啲嘅 nutshell 俾大家知道吓，即系当你。太容易俾啲網民 access 到你嘅台嘅台務啊，參與你嘅一啲嘅事項嘅時候啊，可能會牽涉咗出嚟嘅好多嘅牽連大波啊，或者好多嘅麻煩啊、手尾啊各方面嘅嘢。咁啊，當然嚇，即係都食咗咁多嘅教訓係嘛，即係到最後咧，要點樣可以將嚇網民同你嘅台嘅互動係嘛，支持你嘅台。但系咧就唔好搞咁多嘅麻煩嘢，咁啊即係當然亦都要 set 翻一定嘅一個嘅距離啦，就唔可以咧就係有翻個界線，有翻啲嘅規矩，有一啲嘅底線嚇，即係有啲嘅嘢，大家就即係守翻自己呢一個嘅崗位。咁啊而家我就好感恩嘅，因為整體而家除咗十年呢種嘅變化，由低俗頻道開始一直到而家咁多年嘅呢個嘅 MHK TV 啦。咁啊，開始個台而家嘅呢一個嘅變奏呢啲網民嘅支持嘅個種類咧，由以前啊，依家你又會撐嗰個主持，依家你就越嚟越睇女，依家嗰個就撐阿啤利哥，依家你嗰個就撐姚冠東，依家就話中意睇大院柳樂啊，如此類推，即係好山頭好 fragmented 嘅。咁而家我就覺得整體咧，好多呢啲嘅網友咧，都係支持緊我哋整體嘅團隊嘅一啲嘅信念啊。整個船隊就係撐 MHK 就係等於撐一個嘅支持保育香港文化，撐 MHK 就係撐我哋繼續支持呢一個嘅廣東話，撐 MHK 就係嚇為真香港人去發聲嚇，為公義抱不平嚇，撐 MHK 咧就即係話我哋唔會偏頗，對一啲嘅時事啊局勢嘅分析嘅就送到俾你，撐 MHK 咧就係將嚇即係我哋唔同嘅各方面專長嘅一啲嘅資訊啊、知識啊，無私咁樣同大家去分享，變咗我希望咧，而家我哋嘅網友咧就係其實支持我哋嘅台嘅一個嘅信念啊，支持我哋嘅台嘅呢一個嘅整體嘅呢一個嘅方向啊，支持咧我哋嘅台咧就係去一個目標啊嘅呢一個嘅進發，咁就並唔係就山頭主義啊，唔同嘅節目主持人有唔同嘅呢個 fans， 咁當然你都會可以會追捧唔同嘅節目主持人啦，咁呢一個係無可厚非嘅事。但係都希望其實每個節目嘅主持人都係 under 一個 umbrella，under 一個嘅 platform， 就是我哋都係幫緊 MHK 呢一個嘅 brand， 呢一個嘅 platform 咧，就係去努力同埋奮鬥。你撐每一個人就係撐 MHK， 而唔係搞一啲嘅分化、山頭主義啊各方面嘅嘢。咁而家我哋都好開心嘅，整體我哋而家支持者嘅呢一個嘅質素啊，同以前低俗頻道相比嘅時候咧，就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差咗好遠啦，即係差拉開咗好遠。而家好多都好理性啊，好講rational 啊，即係亦都冇以前咁亂嚟啊，即係啲人嘅品性啊，亦都係比較近似啊，冇以前就咁雜不楞嘅。因為不得不承認啦，當時咧即係搞呢一個嘅低俗頻道之前啦，咁啊或者早期嘅呢一個嘅租咗呢一個嘅燒藥園地方做嘅呢一個嘅低俗頻道咧，由星期五冇咧開始，都係好圍繞住咧，就即係都講啲鹹鹹濕濕嘅嘢啊，漸漸格格嘅夜場生活啦、男女之間嘅事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靚女啊、靚模啊會上嚟客串啊，咁變咗其實都幾 focus， 有一班人咧就最終之意咧就係及女多嘅。咁喺一方面裏面咧，就變咗嗰個嘅網民嘅呢啲咁嘅支持者嘅呢啲嘅族友嘅質素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幾參差嘅。咁而家個台就從即係離開咗呢一個嘅路線，咁啊即係向緊好似我頭先所講嘅整體 MHK 嗰個 platform 啊，即係真香港人聲音啊，愛公義啊，撐正義嘅呢一種嘅方向去嘅時候咧，唔多唔少咧即係。都做下近朱者赤，今日這刻即係好多嘅網友啊，俾我哋潛移默化咧，都其實咧都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嘅 personality 啊，一啲嘅價值觀啊，各方面去緊嗰個方向去。咁啊，依種以前嗰種嘅舊嘅依啲嘅低俗頻道時期嘅網民咧，其實我都唔知仲有幾多剩得翻喺度，我就覺得好似都幾大換血同埋大洗牌，即係亦都有好多舊嘅面孔嘅，就其實就已經係冇咗或者再冇聽啦咁樣。咁啊，有好有唔好嘅，咁啊即係。破舊立新，又或者係即係而家再揾翻一班近似啲嘅人出嚟，就係一齊向前行，一齊去進步，咁啊無可厚非嘅。咁喺呢一方面裏面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就我冇覺得話喂啊，點解啲人唔見咗啊，又或者流失咗好多啊？個餅咁大，世界咁多人，唔同類型嘅人都有。以前未清楚你知旗號係點樣，你知旗次出嚟嘅時候係乜嘢一張嘅 banner 咁。哇！好似即係丁春秋係嘛，即係依一個嘅丁春秋嗰啲嘅教眾咁樣係嘛，即係哇三教九流咩人品都有。但係當你知其次原來變咗全真教，又或者變咗武當派，又變咗明教嘅依個時期，咁你嘅罪眾又唔同咗嘅咯噃係嘛，即係同依一個嘅百年教樹之旗出嚟啊，或者義和團樹之旗嘅聚集嘅人又唔同咗嘅咯噃，咁就好睇你嗰支嘅 banner。咁啊，以呢支嘅 banner 咧，即係小弟亦都係即係用咗好長好長嘅呢一個嘅時間啊，至將佢樹立得清澈同埋明亮啊，更加而家嘅做呢一樣嘢更加得心應手，同埋去緊一個嘅方向，係我以前冇諗過，原來個支旗嚇樹得唔正確，又或者係歪歪打打咁樣嘅呢一個嘅時候咧，你支旗出咗嚟，因為就會召集咗啲咩嘅人。咁而家好清澈嚇，好明亮。係好高耸，咁啊，即係大家都睇得好知道，唔啱嘅就行人，啱嘅就隨住依一個方向去加入啊，同埋跟隨我哋一個大夥兒一齊去進發。咁啊，甚至乎我哋嘅團隊嘅人啦，我哋嘅夥伴啊，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咧，全部都係有依一種嘅信念嘅，有依一種嘅質地啊，有依一種嘅心態，至可以聚集埋一齊咧向前進發。Otherwise 嘅你自己嚇，即係諗埋啲嘢借個台去。昆水啊，你或者借个台去谋私利啊，又或者吓，即系你借个台去帮某啲人去发声啊，自己唔系即系真真正正帮香港人去讲嘢啊，咁你自然然就会离开咗我哋台，因为你揾唔到你嘅生存空间，你揾唔到我台嘅呢一样嘢去帮到你做呢一样嘢，因为台唔系行呢一个嘅方向，而你想揾嗰扎人咧，可以俾你昆啊，或者俾你捻啊，亦都唔会喺呢个台里边会有，因为全部都聪明晒啊，或者系醒目咗，一睇就睇穿咗你台戏啊，咁样嘅情况。咁所以即系而家行嘅路就比对比起之前歪歪斜斜，又有啲人跟住，但你又唔想放棄佢，係嘛？即係覺得抌咗佢好似好嘥，但係又覺得有喺度嘅時候，你又會覺得佢哋會有啲問題啊出咗嚟，篩走咗啲沙石，重新再聚集過一站同目標方向嘅人去咧，一齊咧就係循信念而行。咁所以我而家行起上嚟條路咧，我就會舒服咗好多。咁但係一個係有好多嘅沙沙石石要推走啊嘅情況。咁所以我就寄語俾一啲嘅老友記咧。就係你哋要行呢條嘅路嘅呢個時候咧， 咁啊，你要諗清楚，你嗰支旗幟，你支 banner 你嗰個嘅大光燈係照咩嘅方向想聚集啲咩嘅人，定得好清楚，諗清楚你條路點行咁啊，然後咧，或者你行到嗰陣時唔係好清楚，但係你一定係修正嘅路線啦，你一定要有 ，otherwise 咧，你就會聚集咗好多南轅北轍嘅人，而喺個行嘅呢一個路途上面咧，就好多爭吵啊、嘈雜聲音啊、好多沙沙石石啊，你就要嘥緊咗好多嘅時間咧去處理呢一樣嘢。好啦，咁啊 ，before 我講下以前嗰個呢一個嘅知名網民事件之前咧。我俾一隻歌大家去聽下，大家記唔記得呢一隻歌嚇？曾經我哋嘅喺低俗頻道時期一隻好 hit 嘅一隻歌，就叫做呢一個嘅雞蟲之歌。咁你打支歌叫做雞蟲之歌，呢一個嘅頻道叫做低俗頻道。咁大家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你聚咗啲咩類型嘅網友翻嚟？咁點解啊？即係老王有一段時間行得咁辛苦，就一定有一定嘅原因喺度。好，聽聽歌先，轉頭再翻嚟。 是我身边伴，苦多女会归我前。一声留板转听晚上后，与我博夜又同眠。东莞澳门我都玩到尽，只需袋里有个钱。天天要计已经洗捻到尽，破了产也为人知。是谁令东莞也变好晒夜店今年？又是谁令啲女也变个个只系干钱？尖东已经冇 club 可以落，新花都已经不见。只好去打领冲返个凉，我要起上飞，已经无钱。 好，咁啊，呢条片里面我唔知道大家认得有几多个朋友啦。咁啊，总理就一定喺里面啦。咁啊，亦都有啊黎系贵啊渠王啦。咁啊，亦都有啊 G Man 老虎头啦。咁啊，仲有啊呢一个嘅波哥啦。波哥都喺里面啦。咁啊，波哥曾经亦都即系系上过大冤有落啦，亦都同阿子欣合作过呢一个嘅子欣塔罗解啦，系嘛？咁亦都做过一个节目叫珍珠奶茶啦。咁啊，呢个就曾经喺呢一个嘅广告界里面一个嘅旧同事嚟嘅。咁啊，呢一隻歌咁啊，即係當年就都係好 hit 嘅。咁啊，啱啱有一隻有套戲就叫《竊聽風雲》嚇。咁啊，而當時就翻炒咗以前呢一個嘅好似叫做《風雲》啊，仙杜拉唱嗰一隻歌。咁啊，而我哋就將呢一隻歌咧就改咗去變做《雞蟲之歌》。咁啊，東咧就好快就寫到個歌詞嘅。咁我嘅歌詞亦都寫得好好啊。咁啊 ，credit 自己都係要俾翻阿東啊。咁但係最緊要即係個拍攝嘅方法啊，咁啊可以拍到條 MV 翻嚟啊，咁同埋有好多嘅知名網民去幫手嚇，即係去參與，咁啊即係依一隻歌就可以咧就好快咁樣咧就推出嚟，咁啊甚至依只歌咧就直情係彈到去喺某一啲大陸裏邊嘅夜場嘅卡拉 OK 啊，直情係即係將我哋成條片啊係得咗啊，變咗卡拉 OK， 咁啊即係喺個卡拉 OK 裏邊咧可以攬緊住女揸緊住波飲住酒咁樣就唱雞蟲之歌，咁你真係誇唔撚誇張啊係嘛？即係其實MHK 或者係低俗頻道以前。即係個曾經發揮過一個好揾恐怖嘅一個嘅影響力，即係星期五舞女可以上緊咗上大陸啊，現代豪俠傳啊又上緊咗大陸啊，依一個做你老母中國人啊，呢啲節目嘅全部上緊咗大陸啊，好撚誇張啊！即係大陸啲人係要翻牆睇我哋嘅節目，仲要揼咗揼咗之後咧，就擺撚咗喺大陸嗰啲網站裏邊咧，咁嚟唱嚟播放咁啊，甚至無嚇，即係依個雞蟲之歌都竟然喺大陸裏邊啲卡拉 OK 咧可以係唱撚得到嘅，咁你話係咪真係誇撚張黐撚線啦？係嘛？ 咁好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嘅场地咧，大家如果心水清嘅咧，就好记得咧，呢个场地就米米啊个场地嚟嘅，喺呢一个嘅仁孚工业大厦里边嘅。咁啊喺米米里边嘅，咁啊我记得咧，即系我去米米租地方咁两年啦。如果你问我你见过萧若元几多次咧，咁其实我都唔系话即系见佢好多次嘅，真真正正同佢打个招呼咧。是得兩次，咁其他好多時間咧，即係有時都係經過入保險廠，見到佢同阿亨利啊、林安正啊佢哋食緊飯啊，咁我都費事理佢哋行人啊嗰陣，唔係或者成日見到佢，咁有時就明知道佢就係要食飯，屌你咩入去做節目嗰啲費緊事嗰個時候上去見到佢啦，係嘛？咁我亦都唔想同佢打招呼。咁啊，我亦都好記得咧，就係即係真正打招呼兩次咧，一次係幾時咧？就一次就喺以前喺天樂里時期，咁啊見到佢就喺人網。落嚟同佢打過一次招呼，佢唔肯應我哋，唔肯 show 我哋店行店過隻眼，閂緊咗天靈蓋咁行緊咗去。咁第二次咧就係當時我哋節目巡禮啊，啱啱準備會開台啊 ，lowjoke.com 嘅時候咧，就喺仁孚嗰度咧就係招待一啲嘅網友上嚟咧，就係講我哋介紹啲節目啊，講我哋啲節目主持人俾大家認識啊。咁嗰次咧，阿老蕭咧就喺個場裏邊嘅。就嚇屌你老尾閪鬼鬼鼠鼠咁啊！即係睇撚住我哋咧，就係做呢一個嘅 show 嘅，同啲網友打招呼嘅。咁啊，嗰次都見到佢，唉，蕭生咁，所有啲網友就都同佢打招呼嘅。咁啊，開咗台冇幾耐咧，我仲好記得有一次，佢就好叫阿姚冠東就係傳話，就係話阿蕭生想請大家食大閘蟹咁樣。咁我話小氣啦，我自己認啊。咁啊，即係屌你老尾閪，你之前屌鳩我哋嚇呢一個嘅。立心不良欺负弱小蝦精神病患係嘛？屌你老尾閪縱容啲女俾人非禮，講撚到我哋屌你老尾十惡不赦。而家你請我食大閘蟹，我就要同你食啊！你當我撚鳩嘅，冇撚去。咁我話你阿東你係台長，你搞得掂啊？你浪啊，力蘇你屌你老尾，你同阿林宇陽 friend， 你搞掂咁我就唔撚去。咁啊，唔知係咪乜嘢話我冇去啦？咁啊，即係屌你老尾閪，即係之後見到面都佢都冇人同我打招呼，或者係冇人應機啊！我亦都屌當睇佢唔撚到，咪算撚數咁樣樣嘅依個情況。咁啊，即係講翻啲小氣嘢俾大家聽下。好啦，今日講下咩嘢叫知名網民選舉咧？咁啊，知名網民選舉咧就係我記得係我哋成立咗一段時間啦。咁啊，如果我冇記錯咧。就是應該2014年的農曆新年來的。2013年呢我們就成立這個低俗頻道。咁去到2014年嘅呢一個嘅農曆新年嘅年三十晚之前呢我就好記得喺維園裏面呢呢一個嘅人米米呀、啊。當時你知啦，嗰啲好撚多政黨咧，咪租年宵攤位嘅，民主黨又有，公民黨又有嚇，即係民建聯又有嚇，人民力量又有咁樣嚇，咁啊社民連又有嘅，咁樣大家就即係租啲年宵攤位喺度咧，就洗下揮春啊，嚇賣下嘢啊，大家支持下打賞啊，咁樣籌集一啲嘅資金啊，咁樣，咁啊當年咧迷惘咧，迷迷咧。就亦都好似黐撚住人民力量咧，就有一個嘅台喺度噶。咁有啲人咧就係做現場做節目噶。咁林宇陽咧就同我哋講：，喂，你哋預咗一個鐘頭俾你哋噶。你哋唔知年廿八定年廿九，咁你哋就嚟做節目啦。咁樣屌你咪聖旨班撚咗落嚟。咁屌你冇撚諗過使乜食團年飯噶？你冇撚諗過，屌你老母年廿八洗下頭揼骨㗎，屌你老尾閪！你知唔知過撚咗初七之後，我哋再去揼骨嚇、啊，即係都要仲要俾利是啊！有段時間唔敢去上去揼骨嘅，你知唔知啊？屌你老趁臨過年前要揼骨㗎嘛，大佬！你冇理我感受，我先辦年貨啊，係嘛？去封利是啊，咁樣啊，即係即刻嚟就即刻要嚟做啊咁啊！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即係阿東又話要做宣傳啊，吸下啲網民啊，打下招呼啊，都要去咁啊去啦咁樣。咁啊，即係要對住一啲咁撚多人即係講嘢，咁嗰陣時我就未習慣。咁三四條友有咁撚多人喺度，就一定係冇乜問題啦。兩嘢就即係捱撚過嗰屌一個九個字，即係一個鐘頭嘅呢一個嘅時間。咁有咁撚多同事去介紹啊，咁啊即係講我哋嘅節目做啲咩嘢啊，講下星期五母女啊，講下其他一啲唔同嘅節目啊，介紹呢個個網台理念啊，如此類推。咁應該照繼續好轉轉時間，你過癮得到。咁為咗咧，就即係要喺嗰個年宵裏面搞一啲嘅氣氛啦。咁我哋亦都度咗一條橋，就係頒發一個知名網民嘅呢一個嘅選舉。咁因為當時咧就即 係大家都好習慣咧，就喺依一個嘅Facebook 裏邊嘅依一個足友俱樂部裏邊咧，就出 post 啦、討論啦。咁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啊，屌總理嚇，即係去撐依一個嘅飲橙豬啦。咁啊，啲網民又亦都係分咗兩派，有啲就係反對飲橙豬啦，咁有啲就係支持飲橙豬啦，就好撚好笑嘅。咁啊，阿總理亦都會出啲 post 出嚟，就係拎只撈係嘛，即係整沓錢咁樣去擲個杯面咁啊，或者講思考人生啊，咁啊，即係大家就喺度屌屌共啊，發表意見啊咁樣，咁好多好多有趣有搞笑嘅依啲嘅事件咧，就係、喺個網裏邊會發生，咁啊都好多網民咧就係勇於發表，咁啊渠王咧就亦都係有好多嘅有趣嘅post 去 share 出嚟啊咁樣啦嚇，咁啊當然啊 BBG 先人咧亦都當時就已經係幫緊我哋做大冤有落噶啦，咁啊即係亦都有一定程度呢啲嘅知名度。咁啊Chanel 啊，即係佢亦都係嗰陣時佢嘅花名係 BBG 叫做 Chanel 嘅。咁佢就即係會有時進嚟客串，咁亦都即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啲嘅支持者。咁我哋就搞咗一個叫知名網民選舉，咁就投票就邊個網民最受歡迎嘅。咁啊，其實咧喺咁樣嘅情況，即係呼籲大家多啲參與。咁亦都咧就希望多啲嘅網民咧就哇，你可以喺低調頻道裏面啊，哇，你可能你平時喺日常係一個戇鳩鳩嘅肉類接客員，或者你係揸的士，又或者你一個嘅髮型師，又或者你一個嘅後鑊啊，或者你一個普通嘅一個文員、保險從業員但係原來喺個網上面咧，你都可以揾到你嘅第二個 identity 你第二個嘅依一個嘅身份嚇，喺個網上面咧，你又大碌嘢係嘛？即係你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面咧，你就係濕鳩咁，但係咧就原來你喺個網上面咧，你就係萬人景仰嘅一啲嘅知名網民。咁啊，依一個嘅 idea 其實就幾好玩嘅，咁亦都可以俾到冇好多網人有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滿足感。咁啊，一直跑落嚟嘅時候咧，其實 Nelson 咧，即係阿屌總理西瓜頭咧，就仍然一直都係帶頭領先緊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其實佢拋離啊 BBG 咧都一段嘅距離嘅。阿渠王咧就永遠都企喺一個好穩手突襲嘅依一個嘅第三位，咁啊第四位挑戰阿渠王咧就應該就唔撚使旨意噶啦，咁但係阿渠王咧就如果唔發功咧，咁啊就一定係坐硬第三位，咁啊亦都冇乜嘢嘅依一個嘅 potential 咧，就可能會追過第二位，咁啊第二位同第一位嘅Nelson 咧屌總理咧就係爭一段嘅距離嘅，咁但係我就可以 sense 到咧，就其實阿 BBG 咧就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咧就好撚死。幾想贏嘅，就即係好緊張啊！即係網民嘅進度啊，成日你睇下我今日又攞幾多票啊！依家就會講下仍然輸俾Chanel 啊咁樣，即係你言下之意咧，佢係好緊張嗰個結果。我哋就當一樣嘢就係一個玩嚇，即係好撚開心，即係唔係話啲乜撚嘢咁撚大件事。咁啊，屌總理西瓜頭咧，其實都係當然你諗下佢嘅性格，佢會 care。邊個第一邊個第二啊？咁一有咁樣開心，大家俾面；二亦都屌你老尾嚇，即係無關痛癢，又唔會話切咗忽肉出嚟嘅。咁睇得好輕鬆嘅啫。咁即係喺一個純粹睇都好明白到一個玩耍嘅嬉戲嘅依個性質。咁但係 BBG 就睇得好撚緊，好撚緊張，係嘛？即係好撚，即係嗰種嘅緊張之情洋溢於佢屌你屙屎屙尿嘅屌你都。俾人哋知撚到佢嗰陣嘅壓味啊，都知撚到佢係屌你老餅啊！即係好撚想做一個知名網民嘅冠軍嘅咁樣。咁啊，我亦都收到咁嘅情況之下啦。咁亦都我同西瓜頭有講過一樣嘢，不如係咁，佢年紀大啊，即係當養下佢，不如俾佢贏啊，內定賽果啦，係嘛？咁我知你大家兄弟手足冇乜介意咩嘅咁。咁啊，西瓜頭都直情係甚到最尾，後尾都幫佢啊 ，BBG 吹埋票添。係嘛？咁啊，即係所以到最後咧，就係先人個票數咧就急起直追。咁啊，其實仲爭少少嘅，未贏到Nelson 嘅。咁甚至乎屌總理都直情呼籲大家有咩未選嘅，記得投BBG 投先人啊咁樣。咁即係變咗啲票上翻翻去嗰陣時咧，先人就開心翻啊咁樣，都叮噹碼頭。咁大家都未知道決勝嗰陣時候究竟係邊個只係跑出嘅。咁實證我心裏有數㗎啦，咁我就做緊咗馬嘅，咁我就喺成件事裏面得到Nelson 總理嘅呢一個嘅 consent 咧，就話讓撚咗俾 BBG， 咁所以喺個節目嘅嗰日啊，就喺呢一個嘅圍院裏面咧，就公布邊個係知名網民嘅時候咧， 就頒咗個獎咧，就係俾阿 BBG 做緊咗第一，啊 Nelson 咧屌中你西瓜頭咧就係第二。但係實整我同阿東啊，或者係其他啲人咧，其實都心裏明白，包括埋屌中你都明白，真正嘅知名網民咧喺嗰個時期咧就已經係嚇成日思考人生啊，飲橙豬啊，中意 po 食物相啊，嚇屌柒人唔撚使俾面啊，嗰、那個嘅屌中你西瓜頭嗰陣就係真正嘅知名網民。咁但係當然啊先人嚇、啊、即係年紀大啦，咁啊即係。好執著一啲嘅嘢，有得睇唔開，咁我哋都好了解佢嘅性格，咁我哋就決定係讓佢，氹下佢開心。因為嗰陣時咧，即係佢的而且確亦都為咗個台咧，都好撲心撲命。咁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哋作一個嘅少少嘅獎勵啊，做少少馬俾佢贏撚咗，咁亦都我覺得係一個無傷大雅嘅依一個嘅冇乜影響嚇，即係任何嘅事情嘅一個嘅做法，咁就俾佢贏咗，咁等佢過一個好開心嘅一個嘅農曆年。咁當日我都記得都凍噶，喺個圍院裏面，即係但係個頒獎個氣氛就好熱切。阿渠王又嚟到啦，咁啊總理又喺度啦，咁啊跟住阿仙人又喺度啦。咁我哋做好記得，如果冇記錯咧，完咗之後咧，可以同阿周公子去撚咗灣仔369食宵夜嘅。啊、即係跟緊住咧，就大家就拜拜啦，因為開始就休假放年假，農曆新年恭喜發財嚇、即係出年見嗰只。咁啊，又好快好快咁啊，過咗一段咁長嘅時間，回憶翻上嚟嘅時候，每一幕都歷歷在目啊！即係好似琴日發生咗嘅事件咁，但係背後有咁多嘢發生過。咁啊，就係呢啲就係做領導人啦，又或者係個台揸旗啦，你要滿足啊其他啲朋友嘅四方八面嘅一啲嘅要求啦，咁而維繫住整體一個個團體一啲嘅和諧。咁啊，好多謝阿屌總理西瓜頭深明大義啦，即係特登啊，即係讓啊 BBG 一馬啦，咁啊，即係依一個咧，我冇諗過會有機會講翻出嚟俾大家聽嘅。咁但係既然做得網台血淚史啦，咁啊，即係好撚多真相都要還原啊，基本部啊，俾人知道當時發生緊啲咩嘅嘢啊。咁就唔介意啦，即係如果大家係資深嘅網友，就會記得嚇依一個嘅嚇知名網民選舉，其實實整真真正正實至名歸嘅知名網民，就係、是、你今日嚇喜愛嘅嚇擁戴嘅閪節的美食家西瓜頭。好啦，咁啊，今集就係咁多啦。咁啊，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應該如無意外咧，我下一集出街咧，就應該就去英國之前嘅。咁下一集就可能要講下我哋嚇。都從頻道一啲嘅女將啊，都要講下，即係點解會有咁多嘅一啲嘅唔同嘅女將加盟我哋低俗頻道係嘛？即係當時嚇啲女士們嚇點樣啊，即係幫我台發光發熱啊，講下觀音啊、巴拉沙啊、星期五母女嘅一眾嘅女主持人嚇。咁啊好啊，咁啊下次第七集嚇依一個嘅MHK 嚇十週年紀念特輯《舌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多謝大家捧場。好，翻嚟第二节嘅 MHK 吓十周年纪念特辑吓，舌到空虚啊！依一个嘅网台血泪史。咁啊，啱啱头一节啦，即系都可以分享到一啲嘅 nutshell 俾大家知道吓，即系当你太容易俾啲网民 access 到你嘅台嘅台务啊，参与你嘅一啲嘅事项嘅时候啊。可能會牽涉咗出嚟嘅好多嘅牽連大波啊，或者好多嘅麻煩啊、手尾啊各方面嘅嘢。咁啊，當然嚇、即係都食咗咁多嘅教訓係嘛，即係到最後咧，要點樣可以將嚇、網民同你嘅台嘅互動係嘛，支持你嘅台，但係咧就唔好搞咁多嘅麻煩嘢，咁啊即係當然亦都要 set 翻一定嘅一個嘅距離啦嚇，就唔可以咧就係有翻個界線，有翻啲嘅規矩，有一啲嘅底線嚇，即係有啲嘅嘢，大家就即係守翻自己依一個嘅崗位。咁啊而家我就好感恩嘅，因為整體而家除咗十年呢種嘅變化，由低俗頻道開始一直到而家咁多年嘅呢個嘅 MHK TV 啦。咁啊，開始個台而家嘅依一個嘅變奏咧，啲網民嘅支持嘅個種類咧，由以前啊，依家你又會撐嗰個主持，依家你就越嚟越睇女，依家嗰個就撐阿啤利哥，依家你嗰個就撐姚冠東，依家又話中意睇大院柳樂啊，如此類推，即係好山頭好 fragmented 嘅。咁而家我就覺得整體咧，好多呢啲嘅網友咧，

質地啊，有依一種嘅啊心態，至可以聚集埋一齊咧向前進發。Otherwise 嘅你自己嚇，即係諗埋啲嘢借個台去昆水啊，你或者借個台去謀私利啊，又或者嚇即係你借個台去幫某啲人去發聲啊，自己唔係即係真真正正幫香港人去講嘢啊。咁你自然然就會離開咗我哋台，因為你揾唔到你嘅生存空間，你揾唔到我台嘅呢一樣嘢去幫到你做呢一樣嘢，因為台唔係行呢一個嘅方向，而你想揾嗰扎人咧，可以俾你困啊，或者俾你諗啊，亦都唔會喺呢個台裏面會有，因為全部都聰明曬啊，或者醒目咗，一睇就睇穿咗你台戲啊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即係而家行嘅路就比對比起之前歪歪斜斜，又有啲人跟住，但你又唔想放棄佢，係嘛？即係覺得抌咗佢好似好嘥，但係覺得有喺度嘅時候，你又會覺得佢哋會有啲問題啊出咗嚟，西走啲沙石，重新再聚集過一站嚇，同目標方向嘅人去咧，一齊咧就係嚇循信念而行。咁啊，所以我而家行起上嚟條路咧，我就舒服咗好多。咁但係一個係有好多嘅沙沙石石啊，要推走啊嘅情況。咁所以我就寄語俾一啲嘅老友記咧。就係、是、你哋要行呢條嘅路嘅呢個時候咧，咁啊，你要諗清楚你嗰支旗幟、你支 banner 你嗰個嘅大光燈係照咩嘅方向，想聚集啲咩嘅人，定得好清楚，諗清楚你條路點行咁啊，然後咧，或者你行到嗰陣時唔係好清楚，但你一定係修正嘅路線啦，你一定要有 ，otherwise 你就會聚集咗好多南緣北切嘅人，而喺個行嘅呢一個路途上面咧，就好多。爭吵啊，嘈雜聲音啊，好多沙沙石石啊，你就要嘥緊咗好多嘅時間咧去處理呢一樣嘢。好啦，咁啊 ，before 我講下以前嗰、那個呢一、這個嘅知名網民事件之前咧，我俾一隻歌大家去聽下，睇下大家記唔記得呢一隻歌嚇？曾經我哋嘅喺低俗頻道時嘅一隻好 hit 嘅一隻歌，就叫做呢一個嘅《雞蟲之歌》。咁你打支歌叫做《雞蟲之歌》。呢、这、一個嘅頻道叫做低俗頻道，咁大家你都可以想像得到，你聚咗啲咩類型嘅網友翻嚟？咁點解啊？即係老黑有一段時間行得咁辛苦，就一定有一定嘅原因喺度。好，聽聽歌先，轉頭再翻嚟。 是我身边伴，好多女会跪我前，一声留板转听幻山后，与我博夜又同年，东莞澳门我都玩到尽，只需袋里有个钱，天天要计已经洗捻到尽，破了产也为人知，是谁令东莞也变好晒夜店今天，又是谁令啲女也变个个正系讲钱，尖东已经冇 club 可以落，新花都已经不见，只好去打领冲翻个凉，我要起双飞，已经无钱。 好，咁啊，呢条片里面我唔知道大家认得有几多个朋友啦。咁啊，總理就一定喺裏面啦。咁啊，亦都有啊黎系貴啊渠王啦。咁啊，亦都有啊 G-Man 老虎頭啦。咁啊，仲有啊呢一個嘅波哥啦。波哥都喺裏面啦。咁啊，波哥曾經亦都即係上過大冤有落啦，亦都同阿智恩合作過呢一個嘅智恩塔羅解啦，係嘛？咁亦都做過一個節目叫珍珠奶茶啦。咁啊，呢個就曾經喺呢一個嘅廣告界裏面一個嘅舊同事嚟嘅。咁啊，依一隻歌咁啊，即係當年就都係好 hit 嘅。咁啊，啱啱有一隻有套戲就叫《竊聽風雲》嚇。咁啊，而當時就翻炒咗以前依一個嘅好似叫做《風雲》啊，仙杜拉唱嗰隻歌。咁啊，而我哋就將依一隻歌咧就改咗去變做《雞蟲之歌》。咁啊，東咧就好快就寫到個歌詞嘅。咁我嘅歌詞亦都寫得好好啊。咁啊 ，credit 自己都係要俾翻阿東啊。

你哋唔知年廿八定年廿九，咁你哋就嚟做節目啦，咁樣屌你咪聖旨班緊咗落嚟，咁屌你冇撚諗過使乜食全年飯噶？你冇撚諗過，屌你冇年廿八洗下頭揼骨噶？屌你老尾閪，你知唔知過緊咗初七之後，我哋再去揼骨？吓、啊，即系都要仲要俾利是啊！有段时间唔敢去上去揼骨嘅，你知唔知啊？屌你趁临过年前要揼骨噶嘛，大佬，你乜你个感受啊？即系办年货啊，系嘛？去封利是啊，咁样啊，即系即刻嚟就即刻要嚟做啊，咁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即系阿东又话要做宣传啊，吸下啲网民啊，打下招呼啊，都要去，咁啊去啦，咁样，咁啊即系要对住一啲咁捻多人即系讲嘢，咁嗰阵时我就未习惯，咁啊。三四條友有咁撚多人喺度，就一定係冇乜問題啦。兩嘢就即係捱撚過嗰屌一個九個字一個鐘頭嘅依一個嘅時間，咁有咁撚多同事去介紹啊，咁啊即係講我哋嘅節目做啲咩嘢啊，講下星期五母女啊，講下其他一啲唔同嘅節目啊，介紹呢、這個個網台理念啊，如此類推，咁應該照繼續好短時間嚟過得到。咁為咗咧就即係要喺嗰個年宵裏面搞一啲嘅氣氛啦，咁我哋亦都度咗一條橋，就係頒發一個知名網民嘅依一個嘅選舉。咁因為當時咧就即係大家都好習慣咧，就喺依一個嘅 Facebook 裏面嘅依一個俗友俱樂部裏面咧就出 post 啦、討論啦。咁我仲好記得嗰陣時屌總理即係去撐依一個嘅飲橙豬啦。咁啲網民亦都係分咗兩派，有啲就係反對飲橙豬啦，咁有啲就係支持飲橙豬啦，就好撚好笑嘅。咁啊，總理亦都會出啲 post 出嚟，就係拎只撈係嘛，即係整沓錢咁樣去砸個杯面咁啊，或者講思考人生啊，咁啊，即係大家就喺度屌屌共啊，發表意見啊咁樣。咁好多好多有趣有搞笑嘅依啲嘅事件咧，就係喺個網裏邊會發生。咁啊，都好多網民咧就係勇於發表。咁啊，渠王咧就亦都係有好多嘅。有趣嘅post 去 share 出嚟啊，咁樣啦嚇。咁啊，當然啊 ，BBG 先人咧，亦都當時就已經係幫緊我哋做大院有樂噶啦。咁啊，即係亦都有一定程度呢啲嘅知名度。咁啊，Chanel 啊，即係佢亦都係嗰陣時佢花名 BBG 叫做 Chanel 嘅。咁佢就即係會有時上嚟客串，咁亦都即係有一定程度嘅一啲嘅支持者。咁我哋就搞咗一個叫知名網民選舉，咁就投票就邊個網民最受歡迎嘅。咁啊，其實咧喺咁樣嘅情況，即係呼籲大家多啲參與。咁亦都咧就希望多啲嘅網民咧就哇，你可以喺低調頻道裏面啊，哇，你可能你平時喺日常係一個戇鳩鳩嘅肉類切割員，或者你係揸的士，又或者你係一個嘅髮型師，又或者你係一個嘅後鑊啊，或者你係一個普通嘅一個文員、保險從業員但係原來喺個網上面咧，你都可以揾到你嘅第二個 identity 你第二個嘅依一個嘅身份嚇喺個網上面咧，你又大碌嘢係嘛？即係你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面咧。你就係濕鳩咁，但係咧就原來你喺個網上邊咧，你就係萬人景仰嘅一啲嘅知名網民。咁啊，依一個嘅 idea 其實就幾好玩嘅，咁亦都可以俾到冇好多網人有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滿足感。咁啊，一直跑落嚟嘅時候咧，其實 Nelson 咧，即係屌總理西瓜頭咧，就仍然一直都係帶頭領先緊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其實佢跑嚟啊 BBG 咧都一段嘅距離嘅。渠王咧就永遠都企喺一個好穩守突襲嘅依一個嘅第三位，咁啊第四位 Q 戰啊渠王咧就應該就唔撚使旨意噶啦，咁但係渠王咧就如果唔發功咧，咁啊就一定係坐硬第三位，咁啊亦都冇乜嘢嘅依一個嘅 potential 咧，就可能會追過第二位，咁啊第二位同第一位嘅Nelson 咧屌總理咧就爭一段嘅距離嘅，咁但係我就可以 sense 到咧，就其實BBG 咧就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咧就好撚死。想赢的就即係好緊張啊！即係網民嘅進度啊，成日你睇下我今日又攞幾多票啊！依家就會講下仍然係輸俾Chanel 啊咁樣，即係你言下之意咧，佢係好緊張嗰個結果。我哋就當一樣嘢就係一個嘅玩嚇，即係好撚開心，即係唔係話啲乜撚嘢咁撚大件事咁啊！屌總理西瓜頭咧，其實都係當然你諗下佢嘅性格，佢會 care。邊個第一邊個第二啊？咁一有咁樣開心，大家俾面；二亦都屌你老尾嚇，即係無關痛癢，又唔會話切咗忽肉出嚟嘅。嗱，睇得好輕鬆嘅啫。咁即係喺一個純粹大家都好明白到一個玩耍嘅嬉戲嘅依個性質。但咁但係 BBG 就睇得好撚緊，係好撚緊張，係嘛？即係好啦，即係嗰種嘅緊張之情洋溢於佢屌你屙屎屙尿嘅屌你都。俾人哋知撚到佢嗰陣嘅壓味啊，都知撚到佢係屌你老味啊！即係好撚想做一個知名網民嘅冠軍嘅咁樣。 咁啊，咁啊，我亦都收到咁嘅情況之下啦。咁亦都我同阿西瓜頭有講過一樣嘢，不如係咁，唉，佢年紀大啊，即係當養下佢，不如俾佢贏啊，內定賽果啦，係嘛？咁啊，我知你大家兄弟手足冇乜介意咩嘅咁。咁啊，西瓜頭都直情係甚到最尾，後尾都幫佢啊 ，B B G 吹埋票添，係嘛？咁啊，即係所以到最後咧，就係阿仙人個票數咧就急起直追。咁其實仲爭少少嘅，未贏到阿 Nelson 嘅，咁甚至乎阿屌總理都直情呼籲啊，大家有咩未選嘅，記得投阿 BBG 投仙人啊，咁樣樣，咁即係變咗啲票上翻去嗰陣時咧，仙人就開心翻啊，咁樣都叮噹碼頭，咁大家都未知道決勝嗰陣時候究竟係邊個只係跑出嘅，咁實質我心裏有數噶啦，咁我就做緊咗馬嘅，咁我就喺成件事裏面咧得到阿 Nelson 阿總理嘅呢一個嘅 consent 咧，就話讓撚咗俾阿 BBG， 咁所以喺個節目嘅嗰日啊，就喺呢一個嘅圍院裏面咧，就公布邊個係知名網民嘅時候咧。就頒咗獎咧，就俾阿 BBG 做緊咗第一，阿 Nelson 咧，屌中你西瓜頭咧就係第二。但係實整我同阿東啊，或者係其他啲人咧，其實都心裏明白，包括埋屌中你都明白，真正嘅知名網民咧喺嗰個時期咧就已經係成日思考人生啊，飲橙豬啊，中意 po 食物相啊，嚇屌柒人唔撚使俾面啊，嗰個屌中你西瓜頭嗰陣就係真正嘅知名網民。咁但係當然阿仙人嚇即係年紀大啦，咁啊即係。好執著一啲嘅嘢，有得睇唔開，咁我哋都好了解佢嘅性格，咁我哋就決定係讓佢氹下佢開心，因為嗰陣時咧，即係佢的而且確亦都為咗個台咧，都好撲心撲命，咁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我哋作一個嘅少少嘅獎勵啊，做少少馬俾佢贏撚咗，咁亦都我覺得係一個無傷大雅嘅呢一個嘅冇乜影響嚇，即係任何嘅事情嘅一個嘅做法，咁就俾佢贏咗，咁等佢過一個好開心嘅一個農曆年。咁啊，當日我都記得都凍噶，喺個圍院裏面，即係但係個頒獎個氣氛就好熱刺。阿渠王又嚟到啦，咁啊總理又喺度啦，咁啊跟住阿仙人又喺度啦。咁我哋做，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咧，完咗之後咧，可以同阿周公子去撚咗灣仔369食宵夜嘅。啊、即係跟撚住咧，就大家就拜拜啦，因為開始就休假放年假，農曆新年恭喜發財嚇、即係出年見嗰只，咁啊又好快好快咁啊過咗一段咁長嘅時間，回憶翻上嚟嘅時候，每一幕都歷歷在目啊！即係好似琴日發生咗嘅事件，咁但係背後有咁多嘢發生過，咁啊就係呢啲就係、是。做領導人啦，又或者係個台揸旗啦，你要滿足啊其他啲朋友嘅四方八面嘅一啲嘅要求啦，咁而維繫住整體一個個團體一啲嘅和諧。咁啊，好多謝阿屌總理西瓜頭深明大義啦，即係特登啊，即係讓阿 BBG 一馬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咧，我冇諗過會有機會講翻出嚟俾大家聽嘅。咁但係既然做得網台血淚史啦，咁啊，即係好撚多真相都要還原啊，基本部啊，俾人知道當時發生緊啲咩嘅嘢啊。咁就唔介意啦，即係如果大家係資深嘅網友，就會記得嚇呢一個嘅知名網民選舉，其實實整真真正正實至名歸嘅知名網民，就係、是、你今日喜愛嘅擁戴嘅閪節的美食家西瓜頭。好啦，咁啊，今集就係咁多啦，咁啊，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應該如無意外咧。我下一集出街咧，就應該就去英國之前嘅。咁下一集就可能要講講下我哋都從頻道一啲嘅旅將啊，都要講下即係點解會有咁多嘅一啲嘅唔同嘅旅將加盟我哋低俗頻道係嘛？即係當時嚇啲女士們嚇點樣啊，即係幫我台發光發熱啊，講下觀音啊、巴拉沙啊、星期五舞女嘅一眾嘅女主持人嚇。咁啊好啊，咁啊下次第七集嚇依一個嘅MHK 嚇10周年紀念特輯《涉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先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多謝大家捧場。